拿成六度，归纳为六个法门。六个法门再归纳就是布施。啊，所以注意细细去观察观察，这个六度里面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布施波罗蜜里面这个三种通通具足。啊，持戒波罗蜜。是法布施，是无为布施。啊，精进波罗蜜也是法布施，也是无为布施。啊，忍辱也是的。啊，禅定也是的，般若是法布施。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六波罗蜜是不是通通都是布施？所以说一个布施，通通都包括了。菩萨修的什么？菩萨修的布施啊。所以这四个字在这里，邪身珍宝啊，就是把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通通包括了啊。一句话说尽了，十方三世从初发心到等觉，这些诸菩萨们所修的什么，就是修的这四个字。我们怎么能够可以轻视呢？啊，怎么可以不发心呢？世间人对于一切事理的真实相，他不了解，不通达了，迷在思想上，起了错误的这种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都留在起心论里面给大家来研究啊。这个起心论最近所讲的这个论文就是讨论这个事情明白事实真相之后所贵的就是放下啊，邪身珍宝就是放下啊，所以放下了才是真实的功夫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四人我得佛心正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其得其，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啊，这个是不思议到了基础了。啊，佛心是什么？弥陀经里面讲的理一心不乱，就是佛心。啊，理心 有前身差别不同啊。我们从语言教来说，语言教初住菩萨初得离业心不乱，这个前啊。等觉菩萨破四十品无明，这个离业心深啊。这个无明呢有五十一品啊，破一品就是离业心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啊，发生发心，清净心就是佛心啊。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清净心啊，净圆觉心啊，就是佛心啊。后面这一句是不能没有的，如果要没有这一句，不得佛心，初住就得到了。正于究竟，那这个是正确了啊。法云地不可以成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可以成究竟啊，因为等觉菩萨在菩萨是到了尽头了啊，最高的地位了，菩萨地是净啊，所以称之为究竟啊。那么你要问的时候，他怎么会登到这么高的地位呢？啊，登到这个究竟离业心不乱呢？啊，他怎么个修法的呢？没有别的，就是前面讲舍身珍宝。啊，他样样放得下了，所以他才能证于究竟啊。我们没有办法证于究竟啊，甚至说我们是不但讲这个四义心得不到，那离义心得不到，四义心都得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样样放不下障碍在此地啊。啊，世间人也会说啊，我们要是把自己这个障碍找到了，然后破除障碍，那不就一帆风顺了吗？啊，障碍在哪里？自己不晓得，这是迷惑，这需要善知识开导啊，指点我们，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啊？什么障把我们障住了？什么碍妨碍了我们啊？是我们这个修行啊感觉到这么困难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真的跟我们说出来啊。所以说出来之后，我们信不信？我们想不想把自己的障碍拔除掉呢？想不想证于究竟啊？心里又想又不信啊，又不肯去障碍，那有什么办法啊？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个事情我再告诉诸位，与世间这个学历啊、经历啊没有关系啊。 千万不要一误会了，学佛一定要是大学毕业，要博士出身。试问问六祖大师，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连字都不认识，他那个教育程度连现在的国民学校都没有啊、嗯！他做祖师，他成佛了，不相干呐、啊！哎，说个老实话，越是那个学校念的这个念得多，所知障越多，越是麻烦啊！所以从前这个丛林寺院的出家人，没有看报纸的啊，也没有听广播的，我跟禅云法师住茅棚那个时候啊，现在这个灵隐寺的情形我不清楚了啊，我在民国47年跟他在一起住茅棚啊，在铺里住茅棚，茅棚里面没有报纸啊，也没有收音机，我们住在那个山上，一个月不下山，离我们那里一里路以外的事情都不晓得啊，出了事情都不晓得，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我们做了原始人啊，六根清净啊，一尘不染啊，什么事都不晓得，心清净啊，啊，知事少事，烦恼少啊，哎、啊，是人多出是非多啊，认人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啊，知道事多了，烦恼就多了。啊，修行人要断烦恼，要少是非啊，所以那个世间事知道的越少越好，心越清净。佛法的初学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把心定下来啊，为什么呢？求根本质，求根本质啊，根本质得到之后，然后出去参学，不修多闻。那个不修多闻呢，你认识人越多越好，知道的事越多越好。为什么呢？他不生烦恼，他长智慧啊，那就要样样都晓得，84000法门门门都通达，才能够度化众生 啊，你要是没有根本知，你知识多认识人多，麻烦就来了啊，增长烦恼障，增长所知障啊。所以这个佛法修学，它是两个阶段的，而两个阶段这个方法目标完全不相同啊，第一个目标求根本质，把你外缘统统断绝掉啊，真正到心地清净，智慧开了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啊，诸菩萨历代祖师大的地区是这么来修学的啊。我们今天说不断这个烦恼啊，不求一心，一开头啊就要求不修多闻啊。那么这个不修多闻变成什么呢？是知变通啊，全都变成这个修学。修什么东西呢？修烦恼障，修所知障，唯恐这二障不够深厚啊，干这个背道而驰啊。 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上看，观世音菩萨正到究竟极果，我们晓得他老人家是古佛道家慈航带来的啊，他早已经成了佛了，退回到等觉菩萨的地位。那他所证的当然是圆寂了啊，到这个地位是怎么样呢？啊，他还是发心啊，广修供养，这个是实心啊，能以正道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啊。那么底下讲常及法界六道众生啊，上供诸佛，下供众生，一律平等，没有分别啊。供养之师就像《华严经》行愿品所讲的啊，《四十华严》里面说的很多，很详细啊，在此地不必一一来举例啊。广修供养是修什么呢？就是修前面所讲的舍身舍珍宝。难学能学，难行能行啊！但是这个在家同修啊，清凉这个毛病啊比较少，出家同修要特别注意的啊！经论你们都教过，学佛的人广修供养，你们要好好的供养我啊！哎，你供养我越多，你就越有福了，谁有福了，我就越享福了。你们不供养我吃饭的有问题，你们供养的越多，我福报就越大了，我越享福了。如果你也有这么个一念呢，他供养是佩服了，把我一供供到哪里去了？供到阿鼻地狱去了啊。现在享福享这个短短的几年，一口气不来阿鼻地狱去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所以你要觉悟啊。那么一切众生来供养要不要接受呢？要接受啊，唯一众生做福田啊，我们自己也享受了，自己也堕落，为什么呢？要正当贪心啊！对信徒供养的很多，很欢喜，对他很好。那个从来没有生供养，一看到就生气啊！正当贪嗔痴慢吧啊！这个这样的修行就是修贪嗔痴慢，修是非人魔。他不到阿鼻地狱，谁到阿鼻地狱啊？啊，所以自己要晓得啊。那么十方供养你接受了怎么办呢？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哎，众生他供养我修福了，我供养佛，供养一众生，我也修福了。你们不堕落，我也不堕落啊，这样才对呀。啊，出家同学，我特别提示你们，不要建道场。为什么呢？建道场很容易堕落。啊，那不建道场，我到哪里去住呢？ 自然有佛菩萨安排好地方让你去住，何必自己操心呢？用不着自己操心啊！你有自己有个道场，佛菩萨护法神绝不照顾你。为什么？你自己有办法了，用不着我来照顾你了。那你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佛菩萨护法神要照顾你啊！啊，决定不能搞道场。为什么呀？搞道场，你想想看，你也增不增长贪嗔痴慢？啊，没有道场，看到别人都不错，我不行啊，不如你们呢，自己很谦虚。有道场了，腰也挺起来了。啊，胳膊也伸直了，我是住持，我是一方之主，啊，傲慢，功高傲慢，啊，一天到晚就贪图名闻利养了，啊，所以你一有道场，那个门是什么门呢？地狱门呢？别晓得，啊，我说的话都不好听，但是都是真话。你即使发个心量，我这个道场十方不是我的，那你有功德，你没有过失啊。道场是我的啊，还自己还要一个所有权状，完了完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份了。为什么你在这里有所有权？这是那个地方你保险去不了了，去不了了啊，这个地方毫无关系呀、啊。什么都不要啊！啊，连身都写，何况身外之物呢？写得干干净净。啊，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得大自在。啊，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供养十方如来，那是观世音菩萨没问题。那么我们要想供养十方如来，到哪去供养呢？也行啊。啊，《华严圆觉》里面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供养一切众生，就是供养十方如来。观世音菩萨能够陪着福，我们也做得到啊，绝不会说哎呀，观世音菩萨等救菩萨他才能修那个大福，我们做不到，没这个道理啊。佛事门中法法平等啊，菩萨能修的福我们也能修，问题就是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会不会修？如果你四理都没有障碍啊，我们现前一念的心圆圆满满啊，与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那么供养里面，诸位要知道，在经论里常说，以法供养为第一啊。法供养为什么第一呢？叫众生开悟啊，这个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啊，悟了之后啊，他才能够脱离轮回苦海，他才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的证得大自在。 那么底下这几句也是提示一个纲领啊，妻子长寿，这个都属于财布施。那么我们要问，能不能呢？该做是决定的。这个求妻所谓是贤妻良母啊，求的是这个，而不是求的冤家了啊。世间人常讲，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求这个贤妻良母啊，求子是求好儿女啊，孝子贤孙是指的这个啊，长寿人人都想求的健康长寿，这是属于财布施无为布施。地学有这个能力，这在理论上决定讲得通的啊。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求的理论与方法啊，那是菩萨所讲的理是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这是理。方法是舍身财宝，感应是哀悯，是有理论有方法了，有求必应呐。你不照这个理论方法求，你怎么会求得？你当然没办法啊！求三昧得三昧呀，这个是法布施啊。三昧是什么？在念佛人来讲，一心不乱，念佛三昧呀。啊，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大涅槃是如来果地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问你是不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了，如理如法，诚心诚意去求，没有不感应的。如果你求没有感应，你与这个理论方法决定有偏差啊！你如果没有偏差的时候，决定能求到啊！寿命断到了，没有了，我还要求长寿也行啊！连这个事情都能解决，岂不是那不是鸡毛蒜皮小事情吗？寿命都可以随自己心意去延长，那换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得大自在啊！啊，这个是在一切所求的最难的 啊，都能够得到啊，何况其余呢？啊，那么这个是 希望同学们要好好的留意。至于详细的理论，你们细细的去听这个大乘起信论。啊，这个是有个同学啊，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大乘起信论里面讲过，佛号这是佛教化众生的方式。世尊在西方净土中即为阿弥陀佛，那么诸佛一体无差别相，为何我们只诵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而不使诸佛是法界藏身？那么我常说阿弥陀佛这一佛是特别的，与其他佛不一样，又地藏菩萨本愿经中阎浮提众生业感品思内有一切至成就如来，其佛寿命六万劫，清净莲花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请教寿命地址是什么？既是觉悟的佛如来怎有有尽的寿命？那么他的问题你们大家都听到了，不但佛没有寿命，你自己也没有寿命啊！佛说种种法是对治众生种种的分别之处，众生如果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佛的嘴巴呢挂在墙壁上啊，给他钉个钉子，嘴巴挂在墙壁上，一句话没得说啊。是因为众生有种种分别之处，所以佛才有种种法术啊。佛说法我们讲习当中说很多次，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所以叫你听呢不要用分别心听，不要用执着心听啊！你要跟佛一样，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你才能够入得进去啊！要不然呢，所听的都是死在言语文字上啊，听了之后啊，心里面生烦恼，就什么呢？生分别，生执着啊！如果听了完全没有领会，就生无明。啊，会听经的人破无明，破邪见，增长智慧，增长你的清净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听闻啊。你看那个经页开头啊，如是我闻，那个闻是这个闻法啊。那么原则懂得了，所有的知见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得了了啊，佛佛道同，哪有第一不第一的啊？说第一还不是因为你分别心太多了吗？啊，你分别心太多了，你的心是散乱的，没有办法定在一处。那么告诉你哪一个佛第一，哪一个经第一，是叫你死心塌地一门深入，意思在此啊。你要问一定为什么阿弥陀第一呢？那你说哪一个第一就第一吗？不一定嘛，对不对？不一定嘛，你喜欢哪一个你就死心塌地守哪一个，你就能成就啊，对不对？你要说是啊、哦，我说释迦牟尼佛第一，那别人问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第一？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永远争论不休啊，是不是啊？那么都是那打到头破血流也没有办法断案的啊。所以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方便法啊，千万不要执着。哎，你要执着的时候，换句话说，你的根性没成熟，你还没有资格学佛。为什么呢？你学佛的时候越学越糟糕啊，增长烦恼障，增长所知障啊。所以要懂得佛说法甚深的这个意趣 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讲密意啊，愿解如来真实意。